存在这一个天堂，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雨大雨大湿，风大风大湿，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梢。大雨大湿，风大风大湿，当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相聚在彼岸的船头，你对我笑，我对你笑，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，原来一直是你是我回家的深情眼眸。雨大雨大湿，风大风大湿，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梢。雨大雨大湿，风大风大湿，当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雨大雨大湿，风大风大湿，你的笑在心灵的树梢。雨大雨大湿，风大风大湿，当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 志同道，行志远，